穿过辽远疆土，跨越万里海域，一带一路奏响了亚欧非沿线国家美妙的大合唱。资源共享，合作交流，一带一路互利共赢。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是中度转重度霾，傍晚北部地区呢有浮尘，北转南风二级，最高气温呢25度，最小降的湿度呢40%。那今天夜间呢是多云，局地呢是有扬沙，南转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呢11度，最大相对湿度呢60%。那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呢是受到低压辐射区的偏南风的影响，很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的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5到6级。那我们也代表预报编辑江南感谢大家的收听，祝您一路平安。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那近期呢，我们节目也收到不少的听众朋友和网友们的一些留言啊，也发现北京购房者对于今年是买新房还是买这种二手房的讨论也是特别的多，相继呢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那目前呢，北京的新房以及二手房的这个情况怎么样？那除了相关的一些问题呢，还有哪些房产问题是大家询问比较多的啊？那今天我们就来一起来聊一聊大家的一些近期的问题的汇总啊。那为此呢，我们也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宋辰行的总监傅载兴。你好， 高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大家呢有什么房产方面的问题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的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加微的啊，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再介绍一下我们节目啊，每天下午的2:30到3:30啊是直播的时间，晚上的7点到8点呢是重播，周末呢是7点到7:30啊重播啊，所以大家如果有一些没听到的，晚上您也可以听一下这个重播。另外呢，如果有些朋友说网上有没有，您可以下载一下我们电台的这个听听 FM 啊，上面也是有我们往期的一些节目，大家也可以来收听。好的，那我们下面呢就来说一说我们这个最近啊这个二手房啊新房的一些情况哈。大家有什么问题记好了我们的公众号，就是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先来说说四月份这个北京会有多少的新盘入市呢？而且他们的这个价格怎么样，户型是什么样子的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四月份呀是这样子，那么在那个四月份呢，总共整个北京呢统计了一下，有这个16个楼盘即将入市啊，这个每个区都有啊，大部分呢都是在这个5环到6环之间啊。目前这些这个房一手盘即将入市的房子呢，就是还是以这个共有权房产和这些净现房吧，为主力军啊。其中这个最便宜一些的呢，就可能就是在房山良乡那边啊，有这个38000的。然后像贵一点的呢，比如说像咱们这个市区里面，海淀那个区域的，然后还有这个丰台区域的啊，也有很多这个8万左右的楼盘入市吧，是这么个情况。 然后一般情况下就是海淀也有，房山也有，是吧？ 对。 但是大部分位置都是在5、6环。 大部分位置，你像昌平、房山、大兴比较多。 就是还是周边的会比较的多一点、啊 嗯。对对对，因为现在国家一直在严格控制五环之内的这个可开发的住宅用地吧， 嗯， 然后工地也是逐年减少，所以说目前现在大部分新盘都在这个五环到六环之间吧。 嗯，那像这些盘基本上是刚需比较多嘛，就是它的面积大概是在多少，户型是什么样子的？ 嗯、最就是从。2017年下半年啊，到现在来看啊，入市的楼盘这个刚需们可选择性的还是相对较少的。你看现在就是咱们这个四月份即将入市的这个大概16个楼盘里面呢，就是只有两个吧，应该是有这种小户型的。 嗯 啊，你看你像昌平的这个90到100平米的，还有这个你像这个。这个房山的89到127平米的啊，然后就是这种即将入市的楼盘呢，从面积和这个客群来分析啊，已经就是纯商品房来说，很少很少有这个纯刚需的这种产品， 就是还是改善性比多。 对对对，大部分都在140-150平米，甚至有200平米左右的，然后120平米到130平米之间的也是。相对比较多的， 嗯， 不过这个通过目前的这个2018年即将要整年入市的这个情况来看啊，就是一些共有产权房，还有就是那些净现房， 嗯， 这也是一个新出的一个名词啊，它的土地呢在当时拍卖的时候就已经固定住了未来的楼盘售价啊， 价格，嗯嗯， 这种房子呢基本上还是这个。80-90的这种分配方式吧，就是80%的房子要建90平米以下的， 嗯， 这种的也是一个首套置业的刚需们的一个福音吧，可以说是， 嗯，没错， 这种会越来越多，嗯。 对，那在这儿我们也预告一下，我们大概可能会在2月14、15号吧，带大家去看一看，就是比如说类似这种新价房啊，或者还有其他的一些这种房源哈，也算是我们节目这个从这个。18年以来啊，这个第一次这个看房团啊，大家呢回头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啊。那好，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您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啊，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的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我们下面再来说一下317新政到现在应该是差不多2年了哈。 嗯， 这个那政策对于北京的这个房价呀，包括在新房和二手房的这个表现，我们也来跟大家再来分析一下。 嗯，目前是这样啊，就市场表现来看呢，这个政策对房价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尤其是从成交量来看啊，这个2017年的整个成交量呢，相对于2016年是这个只有2016年的一半了，成交量啊下降的非常明显， 嗯， 非常非常多啊，也是近几年来就是最低的时候了，这个成交量。价格方面呢，主要就是一些曾经涨幅很大的这个二手房，就是它的下降的空间呢，在2017年就体现出来了啊。可以说整个北京吧，这个在2017年二手房的价格都是呈一个下降的趋势的，都比2016年呢下降了一部分啊，甚至最多的有可能下降了10%到15%啊， 嗯， 都是有很多的，这些房子呢。它降价的这个就是原因吧，我分析呢可能就是由于这个二套房首付的提高啊，导致了很多换房的这些刚需们呢他不能顺利换房了啊， 嗯， 在那个新政颁布的这个2个月之内吧，我也问过很多这个同行业的朋友们啊，就是在政策之前有很多人就是卖一套买一套这种的非常非常多。 对， 然后呢在他政策出来之前吧，他已经交了一个即将要买的那个房子，他已经交了一个定金， 嗯， 结果呢政策一出来，他的条件 首付不够了， 哎，对，直接就变成了那个可能65%到80%的首付了啊， 嗯， 然后就导致了一个状态，就是呢他不卖自己那套房子了，他也不能再买那个他定了那套房子了，结果就是等于两个成交量， 嗯， 两个成交指标就从市场的这个成交指标上 流 失掉了啊。 对， 然后结果呢就是越来越就是这种人很多很多啊， 嗯， 然后就导致了成交量也是一定的下降。然后至于这个价格的下降呢，那么相对比这个成交量的下降而言，肯定是成交量下的比较狠，就是成交量 下降的比较狠，成交价也没有达到一个什么这个崩盘啊恐慌啊那么一个状态，也倒不至于啊，就是从这个数据上来看。然后降价的原因呢，我想还是主要因为这个调控吧。 对 啊，对，因为房子是用来住的嘛， 对， 但是这个 是用来炒的， 对，就是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句话呢，导致了咱们这个市场上面的这个房价没有就是特别的暴增，房价没有特别的暴增，然后有略微的一点点下降，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每次政策调控房价都是有一点点略微的下降。 嗯，没错。所以啊，就是很多朋友到现在就会在问了，说那我现在到底是买这种新房合适啊，还是买这种二手房合适？ 这个问题是这样考虑啊，就是说我个人建议，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呀，还是买新建的楼盘比较合适啊。因为这个房子呢，它是用来住的啊，但是每种房子给人的这个 感受是不一样的 啊。在现在的人生活条件都越来越高了，他对这个居住的要求已经远远不是说那个可能九几年前门东西大街那些老社区那个年代是通天然气通暖气就是豪宅，非常幸福啊。然后那个户型可能那个也 有个电梯也非常幸福。 哎，对对对，也一般啊，户型也一般。而现在的新房总体来看呢，大部分新房标配就是新风系统啊，因为北京的雾霾天确实也很严重。有很多这个新楼盘呢，不但标配了这个新风系统，还有这个智能家居家电啊，恒温恒湿恒氧等高科技的，让人更加有舒适度的这些这个硬件设施全用在了这个新房上。你包括它的这个户型格局和小区整体品质啊，绿化率啊，园林的标准，还有就是它的物业服务啊，这是一个很大的这个进步啊。现在基本上新房很少有物业费低过5块钱的了，现在啊特别少啊， 没错。 所以说品质是越来越高，肯定是这个价格呢，肯定就不可能和原来一样了啊，因为土地的价格也是逐年在递增的嘛啊。然后如果说这个目前咱们这个是首套置业刚需啊，咱们这个买二手房呢，也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地铁周边的小户型吧，就是总价低，然后成为人生中第一套房，以后咱们再去换大房子也都是来得及的。所以说我还是建议如果现在条件允许，可以直接一步到位买一个大一点的新房子啊。 确实哈，那个新房呢，毕竟它的这个年限什么的在这儿呢，是吧？它不像以前的 对，它的保值率肯定比老房子要高。 然后再加上它的物业水平也比较好， 对， 然后加各种绿化呀和居住的一些舒适度，肯定是比老房子要好的。 对， 当然了，这个北京也有一定的这种现实啊，就是可能这个二环啊、三环这种可能房子真的新房很少了。 那肯定， 所以有些 尤其东城西城几乎。几年有那么一个新楼盘， 所以有一些特殊需求的朋友，比如说我就想上一些特别好的学校的哈，或者有一些这个老人想这个离着医院近点的，那没办法，你只能买二手房。但是如果比如说对一些比如说五六环可以接受，而且旁边又有一些什么地铁或者交通比较方便的， 对 于上班族来说还是可以去考虑一下的。 没错。 大家呢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您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哈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啊。大家呢可以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呢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我们这边高红梅问一个问题啊，他说中介推给代理人的房子能买吗？说见不到本人，没明白什么意思，是说像某些这个二手房的中介的一些推给房子吗？还是什么？ 我理解的是二手房中介给他推荐了一套房子，这套房子呢是委托代理那种销售的，然后他见不到真正的产权人 啊， 我是这么理解的，是这个情况吗？ 我不知道啊，就应该是这样子。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一般都是有公证处出具的这个委托售房公证书， 对， 然后包括这套房子的这个房产证的原件契税发票的原件，还有这个购房发票的原件，公共维修基金票的原件等等，都应该在这个受托人的手里，你包括那个产权人的身份证复印件、房产证复印件，然后户口本复印件，这些要全齐的话，再去公证处 查验一下公证书的真伪，如果一切都没问题的话，这个房子是可以顺利交易过户的。 对，是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这种房子呢，你也最好这个找一下这个律师，比如说或者是专门是比较懂这个房子的人， 对对对， 陪同您去购买这样的房子，因为毕竟确实见不到本人，有的时候我也能理解，就是大家心里可能就比较的这个。 这个有可能是什么情况啊？有可能是很早的时候吧，这个买房人。就是现在这个受托人等于是现在卖给这个咱们这听众的这个人啊，有可能是他很多年前他没有购房资格，他买了一套房子，他把全款都交给了产权人， 嗯， 然后用这种方式呢，他自己也可以现在处理产权过户的事儿， 嗯 啊，有很多情况是因为全款交了以后才得到了原房主的产权人的这个委托售房公证书， 嗯， 很多这种情况。 对，所以吧，就是代理人的房子能买，但是呢，要看怎么买， 查验清楚。 对对，一定要弄得很清楚、很明白，或者是找个专业的这种购房的这种律师陪您去。 对对对， 啊、就把一些各种，比如说时间的节点呐、啊，然后这个钱怎么付啊，包括这个合同一定要签好。 没错没错， 啊，这个非常的重要啊。 对， 好，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来问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这个互动啊。那我们下面继续来说啊，说这个北京的新房以及二手房的这个购房的人呢，他们购房的这种意向的这个区域有没有发现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就是大家现在主要喜欢哪些区域为主呢？ 哦，现在是这样的啊，通过这个最近的成交的数据来看呢，还有各个这个售楼处的客户到访量来看啊，就是不论这个新房还是二手房啊，都是有一个明显的趋势啊。就是五环到六环这个区域，然后地铁附近的房源，这个是成交占比的主力军，尤其是这个西南这个板块啊，就是西南五环到六环之间这个板块，有丰台的一半跟这个房山，还有这个大兴这个小区域里面，这个区域是目前成交的一个非常占比的一个主力军吧，因为这个区域呢，一般都是一个小时轨道交通可以到市区啊，然后到他工作的地方，甚至说这条地铁线呢可以和七八条甚至这个十条地铁线都能实现换乘啊，而且这个区域呢离第二机场马上这个2020年据说啊也要投入使用了，也是比较近的，而且这个区域的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啊，纵观整个这个五环到六环之间吧，还是这个西南板块的性价比最高啊，所以说这个区域呢是目前成交的一个主力啊。 所以就说可能现在大家对这些这种区域啊，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这个交通。 对， 就是交通，如果说到各地都比较的可以的话，其实还是都是可以接受。 还有一个就是性价比， 性价比。那我们这边有朋友来问啊，说这个是个80后，身边的不少90后同事都买房了，动辄就是几百万，说现在自己还是无房户一枚，说现在大家这么年轻就开始有买房意识了吗？ 其实90后也不小了吧？ 是不小了。 92年都26了。 还真是。 啊，那个90年的不都28，虚岁29 了。所以很多80后我们老了，是吗？ 是这样，我觉得确实26、27、27、28这个年龄，正常来说应该是为人父母的年龄了，其实26、27、28呀，包括有很多人24、25岁也是那个为人父母了啊，这个都是比较正常的一些情况。然后就是关于买房这个事情吧，我个人还是认为觉得你早晚都要买。如果你不能一步到位呢，就是用我们那个话来说，就是你可以先上车再换车啊，先买一个这个稍远一点的小户型啊，就是所谓的上车盘吧啊，因为未来以后呢，再去把它卖掉，再去换，一步一步换啊，这样也是一个非常合理的方式。如果说一直观望呢，总想一步到位，可能最后也是越来越这个难吧，因为就是说国家虽然说住房不炒嘛啊，但是国家的真正的意义呢，它不是希望房价，我个人认为啊，不是希望房价又拦腰斩半吧，又降价30%吧40%吧，然后导致银行那么多坏账，您说对不对？ 对，其实是希望稳定的、 希望稳定发展。它去杠杆化呢，它就是 首付提高了嘛， 嗯 啊，然后利率也上涨了，这是必然趋势啊。 嗯，但是大家呢，这个对自己的如果是那种啊、首贷啊，就是头一次这个贷款，以前没贷过的这种哈、 嗯， 还是要这个酌情的，要好好的慎重的考虑， 对对对， 因为毕竟这个百分之这个30多的这种首付，这个还不是说所有人的这个都能享受的哈。 对对对。 所以对于自己的第一次贷款，还是要好好的慎重。 对，而且这个房地产的 房 对房地产的调控呢，它是存在周期性的啊、 嗯、 啊那。就比如说吧，这个政策出现那个两三年啊，发现这个挺平稳的了，这个市场政策就不会再过多的去干预这个市场了。 嗯， 因为历年来就是最近10年吧，都是这个样子啊。这个政策呢是会随着市场而变化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啊。 对， 你包括首套、二套的界定啊、 嗯， 这个利率的浮动啊，还有这个。首付比例、首付款比例的调整，包括税费的调整， 嗯， 啊，不是经常调整说那个，尤其二手房啊，那么那个满5年营业税，又有满2年免营业税， 嗯， 然后就是很多政策的调控呢，都是根据市场的行情来走的，所以说，市场肯定不可能一成不变，调控也不可能一成不变啊， 嗯、 但是我觉得唯一不变的就是。 嗯 这个人民币的贬值吧， 不，这个其实我觉得还是慢慢会好的吧，因为这个人民币也是会越来越好的啊，不会老是贬的。 对， 这点在政策的一些东西哈。 嗯， 当然我觉得，比如说大家在买房的时候，还是要看自己的需求，因为我觉得需求是这个最重要的。因为比如说我真的是现在特别希望有一套房子，然后解决我的一些问题，那您什么时候买其实都是好时机。 没错、啊，只要你需要，你随时可以买，什么时候买都是正确的。 对，好的，我们来再看下面的一个问题，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哈，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继续互动。来，我们再继续来看下面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有些朋友说这个现在买房的时候会碰上这种尾盘，那这类房子应该是怎么去挑选？ 嗯，尾盘呢，是顾名思义啊，它就是肯定是这个集中开盘以后，这个剩下的一些吧，可能是户型不太好，或者是朝向楼层不太好的这些的房子吧，就是怎么说呢？这个还看性价比吧。如果说这个房子呢，跟周边其他的即将开盘或者正在开盘，选择余地很多的那些项目来比啊，然后它的性价比如何？然后再看一看咱们这个目前的这些尾房吧，和之前这个楼盘正常开盘的时候那些房子的售价综合比较一下，这个肯定是越好的东西越贵嘛，啊，所以说如果性价比觉得这个很高的话，其实是可以入手的，因为毕竟集中开盘的时候也是有人直接选最好的楼层最好的户型，然后也是有人到自己选房了的时候挑一些这个相对便宜一些的户型和楼层的朝向的房子吧。 嗯， 其实这个就看性价比，我觉得。 对，而且我觉得现在这个尾盘啊，有的时候你还能捡点漏，比如相对来说有的可能它就会降价一些啊，当然有的这个只要你挑选那些好改动的，我觉得就可以。 对对，有些房子的格局是可以自己随着装修而改变的嘛。 对，就这种的房子就是还是比较值得去入手的哈。 对对对。 好，我们再来看一个我们这边朋友的一个问题啊，这个东安北京说西南板块刚才提到哈，说那不就是我们大丰台嘛，说、 嗯、 说这个西南这个5环6环哈，这个他说我们家在西南3环丰益桥，说那块的房价怎么样啊？ 那块目前没有什么这个新楼盘，那块就是在看丹桥那儿有一个新楼盘，然后就是在这个樊家村也有一个新楼盘，那个都是刚需改善盘。啊， 每天都得6万多了吧？ 不止啊，那个樊家村的那个地块，那是2015年的地王，楼面价就7万5。 嗯， 楼面价啊，加上装修成本，就是加上建安成本，这些建设成本吧。 嗯， 正它旁边隔壁的那个小区，我只能说现在卖12万。 嗯 啊，然后 毕竟3环嘛， 对，这个项目具体要多少钱去开盘，还是待定的啊。 嗯， 然后二手房这边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西南三环板块丰益桥这个万柳桥玉泉营附近这个区位的 二手房还是性价比挺高的，我觉得啊，因为毕竟三环地铁其实还有很多五万多的呢。 对，五万多、六万多都是有的。 对， 嗯，而且呢，就是西南那边吧，就是比如说像十号线， 嗯 啊附近的哈、啊，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对对对。 然后我特别喜欢哪个区域呢？就是那个十号线的草桥站。 嗯，草桥那边挺方便。 啊、对，草桥站，草桥站呢，它周边因为有这个花卉大观园啊、 嗯、 什么的这种哈、啊，然后就是这种买花特别便宜。 对 对。 然后而且这个植物会比较多一点。 嗯、这个我也观察了一下这个十号线这一圈啊。 嗯， 到那个草桥以后，然后到六里桥之前， 嗯， 这一段是最 对，而且那边 的 比如像什么超市啊， 对， 还有像一些这个反正大家需求的一些东西吧， 对对对， 其实还都是不错的。 对，其他这个五分之四的区域吧，这个十号线这一圈上面价格比它贵了不是一点点，太贵 了。而且那边、比如说慢慢这个。机场线这个修好了之后，从那边不是有一个直接坐这个地铁就直接到这个机场，或者还有一个提前就是 没错可以 换票的地方吗？ 对，那个九号线的延长线也会到那个首经贸地铁那个地方啊， 嗯、 会连在一起跟十号线。 对，所以那一片呢，我还是觉得挺好的。如果很多朋友想选择这附近的这个房子的话，可以去考虑，因为那边呢现在房子我大概草桥那边六万左右吧， 嗯， 这个价格还是挺好的， 没错没错。 而且十号线呢，就是它毕竟那块它还能换乘很多其他的一些地铁线， 对对对、 还是挺方便的啊。行，大家呢有什么样的问题，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哈，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这个互动哈。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哈，我们这个再简单的说一下吧，就有些朋友说现在女购房者挺多的，这个很多的这个女孩子有这种购房的这种意识了哈，所以对男生来说，这个亚历山大呀， 这个，您一聊这个话题，我想起了之前一句那个老话啊，说房子是谁炒起来的？是丈母娘炒起来的啊。说这个未来当然肯定这个事情都非常好理解啊，这谁不希望自己这个闺女以后这个丰衣足食啊、这个 还是自己有套房比较踏实， 对 是吧？ 啊，所以说有条件的呢，自己买房子肯定是这是非常非常这个正确的情况，我觉得是、啊。 好的，那下半段呢，我们会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可能有些朋友会问，想分析一下未来这个信贷政策有没有放松，包括比如说像现在这个目前这个东西城的一些新房、二手房的这个学区的这个未来强价怎么样？还有朋友想问，比如说在北京1200万左右的这个独栋或者别墅有没有这种推荐哈、等等吧。下半段我们会集中的来解决大家发来的各种问题。您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先进入整点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北京城市广播，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4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 幺零七点三 ，AM 幺零二六。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北京城市广播幺零七三，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幺零七三，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是中度短重度霾，傍晚北部地区呢有浮尘，北转南风二级，最高气温呢26度，最小相对湿度40%。那今天夜间呢是多云，局地有扬沙，南转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呢11度，最大相对湿度呢60%。那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呢是受到低浮压的这个区的影响和偏南风的影响，很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的污染气象条件等级呢是5到6级。我们代表预报编辑江南感谢大家的收听，祝您一路平安。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我们请来的是宋茶行的总监傅载兴，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高老师好。 嗯，大家呢有什么样的一些关于房产方面的疑问啊，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先进入这个今天的安居快讯啊，之后我们再来解决大家发来的各种问题。 权威的房产政策，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安居快讯，来看一下第一条信息。北京呢再取消50项由企业和群众提交的办事证明，新京报讯的反正就是关于这个购房提请公积金吧，这个被收养人申请投靠养父母入户，还有像什么进城务工随迁子女在京中考这种升学考试等等的一些这种证明什么的哈，反正就是这些，我觉得就是繁琐的一些这种程序啊，慢慢都得简化了。 对，上次我看一个新闻，我忘了是那个哪个城市了，就是那个派出所给房管局出了一个证明啊，是这个这个房管局让一个购房者吧去派出所去开一个什么证明来着，然后派出所霸气的盖章回应说那个国家早就规定过这个不能让这个老百姓们多跑腿儿啊，然后多开证明，已经规定过这个证明不需要再开了，然后请你们这个以后多为老百姓行方便，派出所盖个章，让这个群众拿回去找房管局去。 嗯， 这个事情是新闻上说过，但是我忘了是哪个城市了，有过这样的事情。 嗯， 但是我发现这个随着这个越时间越来越长吧，就是 现在呢，这些办事的手续肯定也是越来越这个 简便了。 对、你包括这个5月1号以后吧，就是办房屋的产权，还有交契税，都不用东奔西跑了，一个窗口都解决啊，这个也是越来越好的，我觉得。 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第二条信息。针对日前消费者反映的房租上涨的异常，黑中介还有这个二房东参与这个哄抬房租等一些问题，3月31号，北京市住建委对大兴的旧宫啊、海淀的慈寿寺等一些区域呢，开展了一个突击的检查啊，像这种黑中介哈。 对，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还是跟这个供求关系有关吧。就是您看，很多这个违法的公寓，就是因为去年那场火嘛，就是违法公寓都拆迁取缔了，然后不符合居住条件的这些住房呢，都已经查封了，导致了呢很多这个正常的居民的这些小区里面的租赁房源呢，可能就是这个越来越稀缺了啊，毕竟租房需求很大。所以有些房子呢，让二房东租下来以后，然后加很高的价钱，垄断房源以后加再出租，这个应该是一个打乱市场秩序的行为吧。我觉得这也应该严加治理，我觉得。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第三条信息。因为北京市共有产权住房管理暂行办法的落地呢，北京市场上出现了小部分由自住房啊转化为共有产权房的项目。那近期也不少购房人表示担忧，比如说像虽然购买的是共有产权房，但是房屋建设却是依照原有的自住房的标准，购房合同当中呢也标注本该明示的这种装修材料等一些内容啊，就是关于这个衔接的一个问题吧。 未标注，就是这个自住型商品房，跟这个共有权房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区别的啊。那个，当然这个共有权产权房它的装修标准、小区品质肯定是要高于自住型商品房的。原因就是这个自住型商品房呢，就是当初购买的时候，那会儿的政策呀，是这个，满5年了以后可以按照市场价出售，但是要将收益的30%，这个增值款。啊，要作为税费，要国家要收增值的30%，而共有产权房呢，以后在卖的时候呢，只能卖这个自己拥有的那部分产权啊，可能是50%、60%、70%啊，只能卖自己那部分，国家那部分它是不销售的，而且这个就是对于购房者的要求也更为严格，还要符合这个共有产权的购买的资格啊，所以说这个。导致了两个房子的建设的这个装修品质啊，可能就不太一样了啊。所以说，在衔接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应该是非常有可能还交房的时候按照这个共有权产权房这种交房标准来交的，还是非常有可能的，我觉得。 没错。大家其实也可以放心啊，说现在很多的这个公共产权房也好啊，就是这种政策房也好，这质量真的是越来越好了，而且监督力度现在也是很大。 国家还建议共有产权房全小区配备智能 WiFi 系统、人脸识别系统的标配，那个健身房、咖啡馆和图书馆的，这是参考标准。 没错， 我相信未来肯定会越来越好。 是，好，来关注第四条信息。短短4天啊，已经有4个城市发布调控新政。那第一财经不完全的一个统计发现，说2018年到现在，已经有超过10个城市出台楼市调控的一个新政。那目前房地产的调控范围和力度呢，还在持续的扩大，而且没有看到放松的迹象。在长效机制未出台之前啊，限制性的这种调控措施呢，将承担起引导楼市平稳健康发展的主要任务。 对这个。地产的市场呢，跟就国家政策调控呢，就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啊，就是随着调控，这个成交量、成交价的变化呢，都是这个非常明显的啊。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政府呢肯定是希望这个市场是平稳健康的发展啊，不希望出现这个暴跌暴涨，然后比如说很多这个钱流入了楼市，而就是轻了产业实业，重了楼市投机啊，这种市场呢肯定是不健康的啊。我相信随着调控的这个逐渐完善吧，肯定是让这个市场呢回归理性，就是平稳健康的楼市去发展吧。 没错。好的，来关注最后一条信息。日前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啊、深圳银监局、市规划国土委联合发布通知，建立信息的互通查询机制，规范购房融资啊，坚决抑制这种阴阳合同和这种高频高贷的现象，确保房地产市场的一个平稳健康发展。 对，这个就是我还是认为这个政策呢是跟这个去杠杆啊，然后还是有一定关系的啊，因为毕竟如果太多的银行贷款只流入房地产市场，而有一些真正这个需要用贷款的企业呀、啊，包括这个科技研发的项目呀、啊，如果说这种贷款呢，就是都流入了楼市，而轻视了一些其他产业吧，也是这个市场也是不健康的一个行为吧。这样的话呢，通过政策调整呢，能让这个贷款呢，流向他这个更需要他的地方去吧。 嗯，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哈。大家呢有什么关于房产的问题，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来，我们下面看大家发来的各种问题哈。有位朋友说啊，这个现在呢想这种改善住房，但是目前的这个首付比例因为提高了很多嘛，就是、而且又认房认贷了，所以请嘉宾也分析一下，说这个首付比例还有这种贷款的利率，信贷的政策会不会有这种放松的情况呢？ 嗯，个人分析啊，那个就是首先说这个首套和二套的鉴别方式啊，这个就是。在新政之前吧，我有一套房子，我曾经贷款买的，我把贷款还清，我把它卖掉，我再换一所这个离我工作地点更方便一些的房子，或者我要把父母接过来了，我再添一点点钱，我换一套比较大的房子，这样的情况就是在新政之前呢，肯定算首套的，而现在呢，已经变成了二套了，首付比例提高了很多很多，就是。像这样的政策呢，就是我个人还是感觉，算二套了以后，伤害了一些真真正正的换房的刚需吧， 嗯、 啊，个人觉得这个有可能随着未来的这个市场变化，有可能会好转吧。这种要大政策是要保护刚需和置换嘛， 对， 啊、这个可能会调整一些。 对，我们也是希望，就比如说像这个认贷这个事儿哈、啊，就是因为毕竟可能之前就是没出政策之前、 嗯， 大家可能想买房的话，这个多多少少都会去贷款。 对， 对，因为那会儿想说好几十万，谁哪有这个全款给啊？ 对， 就算之前几十万的房子，那会儿大家也觉得贵呀、啊， 没错没错。 所以说基本都会贷款。然后呢？那这部分贷款人，那本身有很多不是炒房的，人家专门就是为了买这个 房。我只有一套房，我自住的，我把它卖掉，我换一个离我工作单位更近的房子，这是非常正常的刚需、啊。 而且我又还清了这个贷款，按说其实应该是算首套了哈。 没错。 所以呢，这部分的人群可能还是以后吧，我觉得政策会出台一系列更加人性化的这种政策来。 没错没错、 啊。那现在的这个新楼盘确实都不便宜哈，而且像现在很多朋友说，像这个90平米、60平米都属于非普了。这个， 哎呦，这个 也很多朋友比较郁闷啊， 因为这个单价太贵了。 对对对， 这判定这房子是普通住宅还是非普，不光是看面积啊，咱还得看它这个房屋的这个价格比地区指导价高了多少。 对，对 啊、因为现在的新房子几乎10个新楼盘9个都是非普通住宅了。 对， 因为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得与时俱进吧。 对， 政府可能慢慢的也会调整这方面的一些措施。 对对对， 到底比如说像这种多少钱，这是这个馅儿。 有可能要调一下这个非普通住宅和普通住宅的这个 区别 。 对对， 重新制定一下标准吧，有可能。 没错，因为这个毕竟是好几年前的这种标准。 很多很多很多年前了。 对对对对对、 啊， 所以那会儿的这个可能真的不太适合现在了。 对对 对。 对，不过利率我个人分析可能还是会要上涨一点吧，因为现在这个基准利率太低了， 嗯、 啊、很多房子首套的那个就是很多银行首套都要上浮10%的， 嗯， 即使它上浮了10%，它这个相对于整个目前市场来说，那基准利率才4.9%，这个相当于资金成本是非常非常低的。 嗯， 就是， 但我觉得对于普通刚需人来说也挺高的呀， 对对， 老百姓来说还是挺高的了。 对对对、啊、就是可能都有会调整的空间吧。 嗯，好的，那目前现在有朋友问到说东西城啊，整体的这个新房和二手房学区房位的这个价格如何？东西城好像没有新房了吧？ 东城西城那个德胜门那儿 啊，德胜门对，那好像 有一个十好几万的， 但是它的体量很小，不大。 对，房子、房源不多、 房 源 很少、 啊、就是， 而且好像都是一些相对来说大一点 大户型，大户型。 对， 东城西城。如果他有60-70平米的小户型， 那卖疯了，我跟你说， 一居两居，就是60平米的一居吧。 嗯， 如果700万也不太好卖， 对，挺贵的， 也不太好卖。就是如果它面积大，它如果200平米，2400-2500万，这样的话反而大家更容易接受，单价没变。 单价没变， 因为针对的可能客群不一样， 客群不一样， 对，改善型的人，可能他卖了两套房子，选择一个最终的住所，他会选择那个几千万的豪宅，大面积的啊。当然，很少有人首套置业， 刚需买一个这么贵的， 买那样的房子吧啊。 对， 所以说东城西城本身它的这个土地面积就少，而且入市的新楼盘几乎就是很多年才出现一个啊，所以它东城西城的房子保值的性能还是很强的，包括现在二手房也几乎就是没有低过9万的吧，现在几乎很少很少了，除非是很老那种原来单位的宿舍那种的，后来变成了私有产那种的，可能还有一部分。 然后那现在比如说像这二手房的学区的这种房价位怎么样呢？现在 是较原来也是有一定的下调吧，这个因为最早的时候你可能大家也听说来着，有些过道学区房没有屋顶，只有一个房产证，就是一套小院的过道那种平房，几平米的，之前的这种房子都可以作为上学的一个学区房来用啊。现在随着政策的调整呢，让这些那个之前的一些漏洞吧，都给堵住了。你包括呢，实行这个学区划片制，也不再说是一个小区只对口一所小学一所中学了，都是可能您是这个小区的人，您是这小区户口，可能有3个这个学校这个来排位，您不一定就100%的来进入到当年就是唯一能进的那些小学，这个房子也是因为那些学校而导致了它的价格就是很高很高嘛。然后后来自从变成了3:1的配比率以后，价钱有所调整是很正常的。 好的，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位朋友的问题，说请问北京1200万左右的这个独栋或别墅有没有推荐啊？就是最好在这个东边好一点吧。 东边别墅1200万，这三个词放在一起就是稍微有点这个难度吧。 或者我觉得要不就特别远的地方，就比如说是那种六环以外的地方，相对来说 六环以外 能找到 别墅，相对面积都比较大，就是 尤其他要说的是独栋是吧？ 对，独栋东边通州有些项目都5000万以上啊。然后如果说这个别墅1200万左右，我还是觉得其实南海子公园附近的这个南面一点点吧，这个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可以 是叠拼类的吧，还不是独栋。 对，可以去看一看啊。 当然我觉得像叠拼也不错，也没必要有时候非得买独栋哈。 对，有些叠拼吧，它只有上叠和下叠，可能上叠也有院儿。比如上叠送南院，下叠送北院， 对， 这个也挺好的，也有电梯， 对，而且上叠有的时候还带个小露台什么的， 对，上叠又有院又有露台， 对，挺好的， 对， 所以就是叠拼也挺好。独栋呢，就是一个是面积大了点，再一个现在可能确实比较少， 对，国家已经很久都不批独栋用地了， 好，我们下面再看一个这位朋友的问题啊，他说我自己呢有一套商品房，父母家里拆迁的又给了一套，现在还想再买一套，那这样的情况的这个首付是多少呢？ 这就要看分给您的这套拆迁房 能不能买是个问题。 对，这套拆迁房如果在建委的权属系统里边能查到，就是大部分拆迁房都是能查到的啊，因为也有， 而且有房本了， 对， 那肯定就不行了。 有一部分那个回迁房呢，可能是终身的使用权，就是永远办不下来房本，也有这种房子啊，但那种呢，就是不在权属交易系统中体现的，他就可以再买一套房子，这位听众可以再买一套，然后肯定是按照二套房的这个首付款比例来执行了，因为您已经有了一套商品房了。那么如果您这套回迁房能够查得出来，那么您全款都不能再买第三套了，您和您这个购房家庭吧，全款都不能买第三套。 是，好的，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问题。有朋友问到说，目前公有产权房的这个哪些区域比较容易申请到，那在申请公有产权房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共有产权房是这样的，不是说咱们想申请哪个区域申请哪个区域，而是分两种情况吧。就是如果本地户口的人呢，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丰台户口的人啊，我的社保呢，如果我在这个海淀，举个例子啊， 这是本地户口的人，那么我可以申请丰台区域的，也可以申请海淀区域的，这是本地人。如果咱们是这个满足5年纳税社保的这种新北京人吧，那么您只能是您的社保和纳税在哪一个区？你比如说您在这个朝阳区，那么您就只能去申请这个朝阳区的这个共有产权房啊。所以说，限定了这个申请人的这个社保啊、户籍啊这些这个条件呢。所以说，就是哪里的人去哪个区来申请这个共有权房啊，是这么个情况。然后这个，如果说咱们这个能交得了全款啊，还是建议全款来买这个自住商品房，不是买这个共有产权房。因为毕竟这个如果政策没有改的话，有过贷款记录，还完了再买房还算二套呢。 嗯， 所以说一般共有产权房的这个总价呢，按照您买的这个比例啊，卖给咱们个人的这个比例来算，本身它单价就低，而且比例呢又不是百分百卖给咱们，所以说相对总价还是比较低的。这种可以说是福利房吧，刚需福利房。 对对对， 如果有条件，尽量全款，避免以后换房的时候变成二套。 嗯，再来看下面一个朋友的问题啊，说想买10号线这个泥洼或者是9号线东大街的这个二手房，适合结婚小两口的这个两居室的啊，这个能有没有一些推荐？ 嗯，这个周边很多二手房都不错啊，就是5万多到6万之间的啊，有很多选择空间。 嗯， 这个区域没有新房现在。 嗯 啊， 大多都是2000年以后的房子哈。 对对对，2000年以后的房子比较多。这个区域这个就是未来呢，整个就是五环之内吧，如果说有新房，基本上也除了这个保障房，就是改善的大宅子， 嗯 啊，也不会有那个70-80平米的小两居出现了，很难很难啊。然后所以说，这个如果想选择这种面积的房子呢，转那个区域的二手房，还是有很多的选择空间的。 嗯嗯，像有朋友说到80平米总价500万以内的房龄稍微新一点的，有什么推荐吗？ 就是在这个10号线这个丰台站或者是那个首经贸，这个区域地铁口附近方圆1公里。有几个小区都是2000年以后的，就是80平米的，500万吧，500万很正常。比如说那片就是万年花城周边吧，啊，都可以看看，80平米500万可以买到，啊。 然后另外有朋友问到说，购买这个限定房有什么样的要求吗？ 没听清楚他说的什么房？ 就是限定房啊。 哦，这种房子啊，这种房子那个就是除了5年之内不办完产证，5年之内不让卖，没有什么区别。其实这种房子是目前市场上的主力军，因为这种房子有很多这个性价比非常非常高的项目。你像它可能只比周边二手房的价格高个1-2千啊，甚至有些跟周边二手房价格一样的，它房子又新，有很多还是这个带装修的啊，包括品质也都非常不错。这种房子呢，应该未来会比较抢手。如果买到还是非常实惠的。 嗯，我们这边有朋友问，北京工作3年多啊，想买这个共有产权房，在什么条件下才能用公积金贷款120万？ 首先是他如果工作3年多，社保没有满5年，这个或者纳税没有满5年，这个是不符合购买条件的啊。然后至于贷款，这个公积金贷款120万呢，是这样，如果是单身人士呢，月公积金缴存额自己扣自己的部分啊，900往上就可以贷120万了。如果是已婚人士呢，就是夫妻双方有一方够1100啊，扣自己的部分够1100也可以贷到120万。 嗯，就是跟你这个缴存额， 对，缴存额有关系。对对对。 嗯嗯嗯。好的，大家呢有什么样的问题，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这个公众号安居好声音的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最后还有3分钟的时间啊，你看看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些，或者说我们现在出来的一些这种新房，哪些你觉得相对来说性价比还比较不错，或者说位置也还不错，能够给我们来这个说一说的。 对，这个我还是比较个人比较看重这个西南五环这个板块吧，就是丰台跟那个大兴啊、房山呀、啊，这个五环外地铁这个房山线， 这个区域的楼盘。这个我最近也看了两个项目啊，就是都是在这个地铁口，一个是在那个长阳地铁口，离那个奥特莱斯那个非常近啊，那是万科的一个楼盘啊，叫长阳天地，去看了看，感觉还不错，这个应该算是这个充分为刚需们考虑的这个上车盘吧，因为它95平米就做成了三居了，南北通透的三居，也是这个带万科标准装修交房的一个项目啊，而且最重要它是现房啊，这个房子呢随时可以入住啊，基本上450万左右就可以到500万之间吧，可以买到一个这种刚需的小三居吧。然后还有一个项目呢，就是离这个万科的这个项目呢也是比较近啊，它是这个改善型的这个房产，据听他们的人说啊，这是2017年整年的这个西南板块的销冠啊，这个它成交量是非常大的，因为它这个项目也是我看了以后啊，觉得挺不错的啊，它这个125平米就做成了四居了啊，它也有赠送面积，就是而且也是一个大央企品质的这个社区嘛，是中粮的，叫京西祥云啊，这个项目呢就是整体的交房标准，就是我最开始我就是上一个听众问这个买新房还是二手房的那会儿我也说过，现在的很多新房的标配都是新风啊、智能系统啊、恒温恒湿恒氧啊这些这个，它这个项目呢也都带这些标配啊，然后115平米呢也做成了三居，它这个项目还有一个亮点呢，我觉得就是它配备了一个这个智能电商的这么一个功能，你看中粮它就是本身自己也有这个食物链这个板块嘛，就是像那个涪陵门的那些那个油啊、金龙鱼，还有它那个自己的大米、蔬菜、一些有机蔬菜什么的，你可以在家操纵自己的小屏幕直接订购送货上门，而且买什么东西都便宜，中粮旗下的粮食， 这倒是 吃的啊。然后 好了，那由于时间关系呢，这个我们今天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哈。我们最后呢，可能也就是把一些相对来说还可以，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看一下。 对 啊。好的，那我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那明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说说关于房产方面的其他事情哈。我们明天再见。 再见。 交替容易上火，人体免疫力下降，年轻人工作压力大更容易疲劳，中老年朋友抵抗力下降，小朋友容易风寒感冒，所以春天更需要通过合理健康食疗的方法去改变这些症状。 没错了，食疗食材当中的海参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对， 以前呢因为海参贵，离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很远，现在呢信息对称，价格透明，大家可以买到实实在在的好的品质低廉价格的海参了。 重视健康，从坚持吃鲜芋仙野生海参开始。海参作为一种繁衍了上亿年的海洋生物，懂得趋利避害，体内积攒了丰富的营养成分，多种的氨基酸、海参粘多糖、海参皂带、海参软骨素、蛋白质，这些都是人体所需要的营养成分，隔天吃一头，营养全吸收，花小钱给大健康。200克一盒的淡干野生海参，明码标价是1999块钱，春季首惠是降低门槛，单盒裸价立减了1300块钱，每盒只要699。除此之外，还有299元的海参焖烧泡发杯免费赠送。记好日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价格低呢，是因为啊，野生的海参全部都是自然生长的，安全健康。节省了人工的养殖费用，成本低，价格便宜。 嗯， 除了加工费和运输费用啊，给您到岸裸价。鲜芋仙地中海野生进口海参呢，商超专卖店价格是1999元一盒， 200克40头左右，今天的裸价体验每盒只要699元，每头海参才划算到十几块钱，订购还送到海参焖烧泡发杯。 7414的朋友说，我一直在吃你们的地中海的海参，味道很鲜美而且很便宜，值得推荐。3652的朋友说，我家儿子啊就喜欢吃